十三号台风珊珊已经远离它那儿，所以对于东京来说，这个温度又开始回升了。它在明后两天基本上是到达了33到34度。 嗯， 如果说去日本乘凉，那这个时候你要到北海道那边还可以。 嗯， 对，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5度上下。 嗯， 那么对于欧洲来说，现在的像今天的中欧地区还是属于这个高温的状态，因为它的高温30度以上就算高温了，所以像柏林还包括这个奥地利这一带基本上都是属于32到33这个期间。那西欧呢，现在开始逐步的因为受到低气压的一个地质系统影响，它出现了降雨，所以它的气温呢开始下降，在基本上是在25度上下。 嗯， 但对于中欧来说，从明天开始它也是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25到28度之间。 嗯， 所以这有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北美来说，它是东西是两重天，基本上美国西南到南部这一块呢是高温天气，33到35度，而对于它的东北边现在还算是比较凉爽，基本上是在28到30度之间。 嗯 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唐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尽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听到这天气介绍的时候，还是多说一句温度的事儿。 嗯， 立秋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有大意的这种可能性啊。 哦， 24个秋老虎，我从小就听这话。 24个秋老虎， 对，我从小听到的。当然，我们说可能不同的中国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说法。 是， 北方地区包括中原地区，这个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 嗯， 前一段时间热的时候，大家都说到南方去避避暑了，是吧？其实这个避暑的方法有很多。 嗯。 我们经常会在旅游节目当中推荐一些避暑的地方， 对，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恐怕全年啊，它的温度相差都不会特别大， 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你冬天去是暖和的，夏天去它也不太炎热，但是依然是温暖的。 嗯，说是冬暖夏凉的地方啊， 嗯， 他们说这个地下室一般是这样的。 那不行，地下室景色不够。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达人订阅号当中呢，就迎来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 是 他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推荐这个地方呢， 嗯， 其实就是跟刚才袁一和我啊，我们俩在追溯我们回忆啊，旅行回忆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交叉点，就相关的地方。 张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目的地难得是咱俩也去过的？ 对，嗯，对，咱俩都去过的。 对，都去过，但不是同时去的啊。来，我们欢迎一下。 同时去就没这节目了。 抬头看风景 ，NoNo。 嗯，大家好，我是 NoNo。 啊，欢迎 NoNo。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啊，它其实如果说推荐有一些避暑的地方， 嗯， 有人说可能到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点晚了？不晚，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它不但避暑好，刚才袁一补的那个也挺好，他说冬暖夏凉， 对 啊，就是说你在什么季节去都合适的。 是 这种地方世界上存在吗？ 当然存在，我觉得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地方。 是 三个人都去过。 对， 这真是啊。一般说到 提到海岛两个字，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要说就阳光沙滩哈。 对。 但是我们也知道，海岛在世界上可能从模糊的类型上来分，珊瑚岛和这个火山岛是不一样的景色， 是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 听说有一些地方这个珊瑚礁、珊瑚岛呢，它因为受到一些破坏，受到人为的或者自然变化的一些影响，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掉。火山岛呢，大家也有很多担心，这个火山它什么时候喷发， 对，它是不是在休眠期还是活跃期。 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呢，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都是人们心目当中在太平洋上岛屿度假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对， 揭晓一下这个目的地吧， 夏威夷 啊。这个名字啊，其实跟我们后来了解的太平洋也好，印度洋上也好，有一些全新的度假胜地，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跟中国人的感情连接实在是太紧密了。 是，没错。 一说就是说这个檀香山， 檀香山啊， 火努鲁鲁， 对， 檀香山。 然后一提的就是跟咱们有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对， 哎，跟咱们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 嗯， 这檀香山，或者说夏威夷整个这个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它这个分量有的时候是别的岛屿不能代替的。 嗯， 对，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维基基海滩 啊，对， 那个时候就是我向往的一个海滩，很小很小，我记得在很多电视剧里都可以看到过。 对， 我就觉得世界上有这么美的地方，我一定要去一次。 你们都是看偶像剧长大的。 而且你知道，就不仅仅说是对于离着咱们这么远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地方分量很重，其实对于美国当地人来说 也是。 夏威也是他们的， 离他们其实也那么远哈，他居然他也很看重。 对，就是你看一些八九十年代的电影电视剧里面，一讲到说放暑假了， 嗯， 然后老师同学们最想去的也是 夏威夷，对， 他们搞个什么这个暑期的夏令营 啊， 团建 啊，都想去那儿。 夏威夷真的是。它比其他的岛屿呢有它更丰富的一面。 嗯，其实我觉得我感受到的夏威夷啊，我六月份去的， 嗯， 应该算是盛夏了， 嗯， 但是早晚的时候我还会加一件长袖。 温差， 所以说它的温度还是挺舒服的。 咱们观众注意一下此时此刻的温度吧。 最近的温度先看一下，诺诺是六月份去的，我当时是十月份去的， 十月份天气怎么样？ 穿什么？ 诺诺的感觉就白天就是在大街上，你可以穿着 短袖短裤， 然后外面套一个带镂空的那种蕾丝的衣服就可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加一件长袖。 就是你们月份虽然不一样， 但是感受是一样， 感受是一样， 包括在室内冷气很足的时候你也需要穿外套。 对，没错。 张帆，你当时是几月份去的？ 我去的这个季节跟你们就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是元旦之后去的。 你看，按理说是冬天的时节，就 那怎么样？那个时候 一样啊，这该穿短袖的时候，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涵盖了三个季节，但是感受是完全一样。 是的，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看一看夏威夷啊，来自檀香山的天气，多云天气。 嗯哼， 温度呢，今天最高会达到29度，最低25度。此时此刻26度， 哇！ 而且它的25度啊，就是它因为在海边有海风，会比我们体感的要凉一些。 是，嗯， 对，对。 只不过它那边阳光很充足， 对， 紫外线确实是 白天会晒一些。 嗯，那刚才诺诺一开始就提到了小的时候对于夏威夷的某一种憧憬啊， 嗯， 它的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画面在脑海当中浮现那么多年，就是维基基海滩。 对， 这个维基基海滩呢，在很多人可能去之前都对它充满了各种幻想。你也不知道这个维基基海滩究竟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多大啊？ 嗯， 而我的这个感受呢，就是跟诺诺连接起来， 嗯， 啊，我觉得来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时我对维基基海滩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象。 嗯， 我记得当天晚上下榻的这个酒店呢，就在维基基海滩旁边啊， 嗯， 走路大概不到2分钟。 嗯， 啊，就直接从酒店斜着过就去了维基基海滩 啊，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啊。 嗯， 当然没有，当时我记得应该是酒店可能也比较紧俏啊，当时订的时候就没有订到那个正对着它的那个地方。然后到了海滩之后，晚上没处可去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个太晚了，我们可能入住的时间比较晚。大家说那想去这个夏威夷的什么地方呢？说太晚也不便走得太远。 嗯， 于是乎晚上几个人就在维基基海滩到达的头一晚，就在维基基海滩上散步聊天，就在那个海滩上，就在那个沙滩上，啊， 来回踱步 好几圈。 嗯 啊。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 嗯， 关于维基基海滩，这个夏威夷像这样的海滩啊并不多，因为它是个火山岛， 是， 所以它的沙子呢其实是不够用的， 嗯， 没有那么多沙子。 对， 当时我的这个导游跟我讲，到现在我还有疑问啊，我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准确答案，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求教一下。 嗯， 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好， 他们说这个沙子啊是当时这个夏威夷啊实在是为了发展旅游没有办法不得已从外边买进来的。 哎，我好像也 我也有听到过这种， 是， 但是一直没被证实过。 对对对，我就觉得听一个导游讲，这不足为信啊。买进来以后铺好，发现哎，这吸引的游客特别多，于是这个地方呢，哎，一来二去就被传承了，就是说它是夏威夷原生的一个海滩啊，原生的一个沙滩。 嗯， 但是呢，大家好像也有一点这个相信的成分，是因为啊，随处走了走，在其他的一些海岸线上，发现确实跟这里一个景色不一样啊。 对， 没有这样的沙子。 嗯， 是不是？ 是。 看来不是骗我一个人啊，导游跟你们都说过是吧？ 对，导游跟每个人 都说。这件事情好像可能就是因为某个导游说过，然后流传的很广泛。 是是， 我听了不止一个人、两个人这么讲过。 嗯， 但是应该是有一部分事实存在的，但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对、对对，所以有些地方啊，它真的是就是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建设，能够使它的这个地方更有名， 对， 更美， 对。 那其实在夏威夷体验的方式很多，沙子是一方面，而且我觉得沙子对于夏威夷来说不是最重要，也不是最精彩的。 对，没有人说到了夏威夷非得说弄瓶沙子什么东西， 没有， 因为他们那儿沙子好像没有说特别白，也没有特别细。 我跟你说，到塞班人家还说呢，星星沙是吧？ 说马尔代夫、塞班、大溪地都会有沙子， 包括长滩岛的沙子都会有。 对， 但是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吸引大家对夏威夷这么感兴趣呢？弄你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最早我说小的时候看电视剧的影响。很喜欢夏威夷，但其实我这次去了夏威夷，我发现其实夏威夷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当然我想象的只停留在夏威夷的一个岛欧胡岛，那边是满足我小的时候所有的想象，比如说有沙滩、有比基尼、有阳光、有海水，可以有很多美食，可以购物等等，就完全是一个海岛的度假模式， 很丰富。对， 但是我去了另外一个岛，是夏威夷的大岛。那个地方应该我觉得是最能代表夏威夷的，最能代表夏威夷，它是一个火山岛。因为你只要落地到那边，你可以看到所有你目光能及的地方都是黑色的火山石，很少有植物生长。就哪怕你坐直升飞机在天空的时候，你看整个的这个陆地面积也都是黑色的。而且有些地方呢，它会有因为当时岩浆滚烫的流下来的时候有一些洞穴，那个洞穴如果你走近了，还会能闻到一点点的硫磺的味道，这样子。然后所以在大岛这边，你体验到的夏威夷是非常非常狂野的，而且很神秘，特别有力量的那种夏威夷，就跟欧胡岛这边比较柔美又比较度假模式的完全不一样。 这么一说呢，这个它每一个岛啊，它带来这种风貌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夏威夷是一个有非常丰富旅游资源的地方，不只有海滩、阳光啊等等。 所以我当时只去了欧胡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回来以后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在夏威夷跳岛过，什么可爱岛啊， 跟你讲别的岛的时候， 各种，对，他们都说你只去了欧胡岛，那根本不算去过夏威夷。 不要说你去过夏威夷。 对，但我自己体验还挺好的。 因为欧胡岛就完全是一个度假式的模式，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很放松的扔在那边，酒店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如果你愿意购物的话，那个地方你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 但是不是到夏威夷这一站的时候，基本上居住的可能性最多的就是欧胡岛，就是大家住在欧胡岛，然后跳岛去别的地方玩。 对，应该还是会以那儿作为一个中转或者是一个起始点。 对，因为大家的航班一会儿基本上都会飞到檀香山，然后来转机啊等等。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我只是提一个这样的问题，在欧胡岛上你看到的可能跟美式的风情更多的相像的东西更多一些，然后到了别的岛上，它可能原生的，或者是它你刚才说的野性的一面更多一些。在 欧胡岛就像怎么讲？要如果我讲的话，就像一个海岛，它最中心的一座城市。 哎，对对对， 它是一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呢，它也有很奇特的或者很独特的一面啊。你看这个城市呢，它有街道、有建筑、有那么多的高楼，但是它也有那个看民居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画面，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金色的那个阳光整个洒在那一片山坡上，那个山坡上全都是民居。然后他们就说，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聚居区。我一看，我说哟，全都是那样的小房子一片啊，整个把山坡铺满。然后呢再到这个城市的游客的这一面的时候，你发现哎，都是那样的酒店啊，跟这个城市里面没有，跟其他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了。 而且这个酒店和它的就是比较现代化的马路，把港湾给围起来，但港湾里边会有很多游轮和游艇，大大小小的，就像你说的夕阳的时候，这个游轮和游艇本身也是一道风景，非常非常美。 它专门不是有那个船，什么爱之船啊什么的， 对， 然后到外边拉你吃顿饭啊， 对， 草裙舞。 所以说，你要是到欧胡岛去旅游的话，我建议你就一定要选择一个视野比较好的一个酒店，就住一定要住好一点的地方，这样你能体会到的度假的一个质感会比较高。 对， 有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的推荐？比如说我刚才说到那个海滩啊，就是维基海滩，其实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绝佳的， 拍照的， 嗯， 或者是这整个这个看风景的地方。所以我在那个酒店旁边，我在那个海滩旁边那个酒店，在高处的时候，你可以基本上俯瞰到整个那个海岸线。 是。因为它很多就是稍微知名一点的酒店，它都会围绕着很多海滩在旁边，所以你只要选择了，基本上你都会有。 只要选择知名酒店， 你不要再选择特别市中心就窝在里边的这样酒店， 对， 那就没有意思了。 是，嗯，刚才说到这个维基海滩，说到夏威夷，各位呢有没有去夏威夷更独特的经历？比如说刚才我们都说了嘛，袁一和我呢没有跳岛，是吧？ 嗯， 我没有跳岛，对， 所以有更多的一些丰富的经历呢我们没有感受到。各位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项目可以推荐？我们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说一个在欧胡岛上我的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经历哈，虽然没有跳岛，但是吃到了一顿非常非常不美式的餐。就夏威夷还是比较国际化，因为它除了那儿有很多的日料，因为日本的文化元素很多以外，然后像什么快餐文化也很丰富。 嗯， 我们在那儿吃到了一顿，我现在已经具体想不起来那个餐它翻译成中文应该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形容一下吃的东西，白米饭，然后配的是猪肉，它那个猪肉像云南那种白煮的做法， 嗯， 然后有肥有瘦相间在一起，然后它给了你几个小碟儿，是那种 蘸料， 甜中带酸的那种蘸料， 嗯， 它是据说是本地人特别爱吃的一种餐食， 嗯， 就是白米饭配上那种蘸酸甜口那种猪肉， 嗯，因为它本地的餐食基本上都是这样。你2014年去的对吗？ 对，2014年，对， 那 4年前了， 对，那可能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嗯，那现在呢，就是他基于就之前你说的那些本地人的餐食，他可能做了一些比较多的改良， 是， 然后有比较应该算是网红的这样的美食的，就是虾饭。 嗯， 虾饭跟你说的 是小龙虾那个虾饭吗？ 是那种大的海虾，哦，海虾。 因为我又想起了美国的南对，美国南部，对对对， 新奥尔良，对吧？对，那边的小龙虾太好吃了。 对， 那其实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嗯， 也类似，下面是米饭，上面是很多虾，然后也有蘸料。那么这个虾饭呢，在这个欧胡岛的这个地方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热，非常非常热，有很多虾车。 嗯， 它其实不是一个饭馆，就虾车在路两边 这样子，是流动的， 对，流动的。 哦，流动摊贩。 但是它会搭一个棚子，也没有管子， 嗯， 这样的搭一个棚子， 嗯， 然后你就到那边领号去取餐，然后他从车里给你递过来， 啊， 然后你放在旁边，然后旁边有的时候配套还会有一些车呢，就是彩虹刨冰这样的车， 啊， 因为夏威夷那边就很流行吃彩虹刨冰，颜色都非常好看， 对对对，是， 所以你一份虾饭一份彩虹刨冰，你就过上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夏威夷网红人的生活。 哦， 虾饭是米饭配的虾， 米饭配的虾，然后它虾上面有很多可以，你可以选择辣和不辣，嗯，浇很多汁。 所以你们刚才说到这个口味啊，这个搭配啊，还有它这个食材，我就发现这真的跟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听到的有一些这样的说法是有关系的。 嗯， 夏威夷是一个很跟东方可能更接近一点的地方。 对 对， 因为它的这个主要的餐食，你看你们去了以后吃到的这些东西，我虽然没有吃到， 嗯， 我第一顿你们猜我吃了什么？ 拉面。 我下没倒没有， 认识拉面。 没有什么功啊。我去那儿下飞机以后，第一顿饿得不行了，然后说那赶紧吃吧，然后就去了吃炒河粉。 啊，对对，他那边 这广东餐食是特别的发达， 嗯， 因为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本人， 嗯， 檀香山是他非常非常 没错。 有这个故事的地方， 嗯， 那其实你们刚才说到，不管是饭也好，还是你说那种蘸料， 嗯， 包括还有一些你刚才说拉面啊，我就在想， 嗯， 那日本在那儿留下的痕迹也是相当的重， 对， 嗯，包括现在说那儿的这个居民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 日本人， 对， 日式餐厅遍地都是， 对， 嗯， 所以它跟东方的这种文化，尤其是餐饮文化，大家去了以后一定不会感受到说我到了欧美国家我吃不惯， 不会担心， 没错， 对， 它比美国本土这个中餐馆可能它 更地道， 历史更早，更地道， 地道的太多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在夏威夷那边，所以我说是欧胡岛这边嘛，就是你想好吃好住，而且完全满足自己的这项想法都没有问题， 嗯， 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但大岛那边呢，可能稍微的相对要差一点点，但是比如说日式的一些餐厅酒店里提供的一些日式的餐饮服务也全都会有， 嗯， 甚至有一些拉面你都吃得到， 嗯， 这样子。 从欧胡岛怎么去到大岛？ 嗯，你要坐飞机很快了，大概40分钟就到了， 它是 40分钟， 就是普通的航班的飞机， 对，普通的航班，但是比较小的一个飞机， 哦， 因为内陆航空嘛， 嗯， 这样子， 嗯，所以刚才你在说从飞机上俯瞰的时候， 嗯， 当时你是乘坐的这样的小的飞机， 俯瞰这个， 就是我们 火山岛的， 但它有专门的那种 也有观光 的，对，观光的、哦。然后包括像大岛那边呢，就是因为夏威夷是个火山岛嘛，我说的所谓的比较刺激又比较就是原始的大岛的风景呢，其实都集中在以火山这个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 有没有跟火山能够更接近的地方？ 对，我就要说的就是这样，因为就是火山，夏威夷那边火山它其实是有一直都在喷发。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喷发的那个火山，就因为它喷发了，所以呢在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项目就开放了，就你可以乘快艇去看岩浆入海。 哦，正是因为它喷发了，所以这个项目才开了， 才有这个 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存在的、但有的时候火山你不喷发 不 就没有岩浆这样子，所以它喷发了，这个项目就启动了，又启动了、但我记得那天呢，我是凌晨3点多起床，因为他看这个岩浆入海，一个是要早晨的时候或者是黄昏的时候，这样岩浆的颜色你才看得清楚、因为阳光很热烈的时候你看不太清楚、然后而且海上特别晒又不舒服、所以我就选择了早晨大概是夜里3点这样起床，然后3点半到了那个就是游船可以开的地方，全天只有2艘快艇，大一点的快艇往那边发，大概一个船里也就几十个人吧，这样子。 能离多近的距离能看到？ 特别近， 岩浆啊， 特别近，而且你不但你只能看，你都能感受到岩浆把海水给弄得滚烫的那种感觉， 你能感受到温度吗？ 因为风浪非常大， 有热浪， 你的船是小小船、有的时候船一倾斜，它的海水就会涌进到船舱一些。然后这个其实你在去的时候，大家都就是工作人员提醒你说，一定要穿上拖鞋，或者是把你的球鞋换上，拿在手里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都没有想说为什么，但第一次海水涌进船舱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个温度，完全可以做足疗， 是烫脚的。 船长说，那个船员一喊。哎，来出来泡脚了、 真的是这样，还好我穿的是拖鞋，但你真的感觉到那海水是热的、而且是有一点点烫的、然后你再看周围的环境，其实感觉我先说我走的时候吧，因为是凌晨3点多嘛、那个小快艇刚开的时候呢，刚开出海面比较平稳的地方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个跳跃，这个跳跃大概在天空停了1秒钟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很晕船的人、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开始在嘀咕，我想这一次行程我完了，我一定完了、你知道吗？ 一定会吐的。 对，我特别紧张，就那第一次颠簸以后、但是我旁边坐了2个欧洲人、然后我因为很紧张，我就闭着眼睛，我想就攒一下体力嘛、到了那个地方我再看火山，因为要2个多小时才能过去，就这样跳一跳、然后我旁边坐的欧洲人呢就看我一直在闭着眼睛，然后可能觉得我不舒服，就要问我是不是还 OK， 是不是还好，然后说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没有问题，然后他说没有问题，我们经常坐这样船，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需要照顾的话你可以跟我讲。这句话说完半个小时过后，全船第一个吐的人是他。 通常都是那个气势特猛的，结果最后先倒下的也是他。 身体太强壮，到高海拔的地方就不一样，到海上看来也是这样。 对，而且是这样，最后我也没有忍住也吐了，但是船上就是因为坐这个可能吐的人非常多，我们船大概90%都吐了。 这太容易了， 你只要一吐，他之前会跟你讲你举手、你举手，然后船员就会送给你一个小桶，然后你就捧着桶再吐了、 这个时间点得掌握好、 对，但是你看像比如说去学潜水出海的时候也会怕晕船、上船就会给你发晕船药、你没有发晕船药吗？ 完全没用， 就没有用。 这 也是一个风景，举手拿盆儿。 对， 这个流程非常娴熟， 特别娴熟，而且大概2个多小时你到了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就是它像一个世界末日里的场景，就你真正能体会到什么叫冰与火之歌。 说得好。 哎呀，我们从夏威夷的欧胡岛跳岛去了大岛、要去看岩浆入海这样的场景，真的很想亲眼的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震撼的状态哈。稍事休息，我们在下一时段的环球旅行家，我们邀请 NONO 继续回来跟我们聊。 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牧场， 这个牧场 很有名啊，这个 非常有名、这个牧场其实它有很多头牛，很多头羊啊等等等等、是一个私人的养殖的一个牧场，但是它面积非常大，又因为它的很多山坡上的绿植绿草非常好看、就很有那种古朴的感觉、所以很多大片都选择在这里拍摄、就比如我们特别了解的侏罗纪、还有金刚骷髅岛、然后包括珍珠港啊、哥斯拉、勇敢者游戏等等等等，全都是在这边取景的。 对， 所以你现在要过到古兰尼牧场呢，他会用做了很多就电影里场景的一个还原，比如说像侏罗纪公园里面就有很多恐龙的化石啊，假的化石在那边，你可以去合影。然后那边呢还提供给你比如说山地摩托车，然后你徒步啊、自行车等等，这样的就是探秘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我觉得就一个配套下来还不错。 所以我一开始我说那么多电影在这个夏威夷拍，我还想了想，我说一个是说它地方好啊，另外是不是它这个地方是收钱收的少，因为好莱坞电影公司他看成本的，很多地方在美国本土，很多地方一个是地方不好找，你要找海岛风光的话，它其实它在海外的岛屿，有很多岛屿它是不能够进行拍摄的。那这个地方的地广人稀，另外呢它确确实实有它可能税收啊方面的一些优惠。你比方说咱们在美国本土买东西的时候，很多人说你如果下一站去夏威夷就别在这儿买了， 不要再 买 一次 在夏威夷买， 省着钱去夏威夷。 夏威夷这个税点它确实是跟本土是不一样的， 对， 它的税比较低， 它有很多是免税的， 对， 有很多是免税的。 欧胡岛就 DFS 嘛， 对，因为它本身跟美国其他州来相比呢，据说它也是 税点 占到了这个优惠的这一面， 没错， 对 啊。刚才你说的牧场呢，想到说，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还提到孙中山先生孙文吗？这个当年孙文来往于这个国内外的时候，去这个夏威夷啊，他每次回去就是到哥哥的牧场。因为孙中山先生这个他哥哥的这个牧场，据说在当时还是很大啊，还很有钱，筹措这个当时的革命经费啊，都是从牧场来啊。在那里哥哥给钱，然后在夏威夷来募捐，更多的华人把钱凑到一块儿，然后为革命事业啊来进行这样的斗争。所以这个牧场在夏威夷确实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对，它是也是渐渐成为夏威夷人的一种文化。你通过牧场可以了解很多历史故事。 对对，夏威夷这个欧胡岛我们刚才是作为重点来说的，也提到了另外的岛屿上的那个冰与火之歌。 对，大岛。就说起来这个大岛的这个沿江入海，我觉得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迄今为止那一趟往返大概五个小时的旅程，在海上是我最辛苦的一个旅程，真的是这样。对，我吐得不省人事，感觉就最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沿江入海的这个非常壮观，在我看来其实应该叫壮烈的这种场面啊。然后我其实头都抬不起来了，我想拿相机拍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手已经没有劲儿了。 那你的名字是叫抬头看风景，头都抬不起来， 所以他努力的抬起了头。 然后我是强忍着那种就是特别难受的那种状态，然后拍了照片，拍了一些视频。但你可以看到我拍那些视频其实都是摇摇晃晃的。但后来我回来剪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它是真的最真实的还原了我当时的那种状态。你再看船上的很多人的状态其实跟我是差不多，但是他们的嘴里都会一直在讲着，哦天哪，哦我的天哪，我的神啊等等那种，就此生也是见过的可能是最震撼的一个场面了。因为你看到它是这样，火山岩浆呢从那边一点一点往海里流的时候，其实它是流了很长很长这么多年，然后有些凝固了就变成黑色了，然后新的岩浆还在流，那流到海水这一瞬间的时候，有些是滴下去的，有些是涌进去的，然后海水跟它有一个强烈的撞击，就产生很多烟雾，然后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海水赢了，有可能是它赢了，再继续往前走，你就会觉得这个大自然给你带来的这种震撼真的不是说语言可以形容的。你到那感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再辛苦这一趟行程也是值当的。而且我们是两艘船绕着那个整个的这个沿江入海的那个地方转了一圈，你会看到我们后边的这个船在风浪里就是颠簸的前行，然后 因为你看不见自己，你看 到了，对，然后我就完全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船也是这个样子的。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它风浪大的时候，其实船身还是摇晃的很危险的。但是就觉得还是觉得都是很值当的。尤其是我记得我早晨三点半左右的时候坐上这艘船，船刚开的时候不是有第一下颠簸，我就觉得我完了，因为我要吐得很惨，我觉得。但是看远处海平面上就有一点一团火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为了保存体力就没有多想，我想也许就是日出嘛。但后来快到的时候，我想 不可能日出会这么早。 对， 然后其实是什么？就是正在喷发的那个火山。 对， 我们的快艇就一直冲着那个火山去的，然后最后快到那个范围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壮观的这种场面。 所以这种沿江入海的项目，是因为它有要挑时间嘛？它不见得每天都在喷发。 它其实有三种方法。如果这个火山不是很活跃的时候，你可以徒步去看沿江入海，你走在沿江上面， 走得更近了。 对，走得更近。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坐直升飞机从天空俯瞰。 刚才我们在间隙的时候看了一些视频，是俯瞰的。 对，俯瞰。 张帆还说很像珊瑚。 对， 如果 所以就是说 不标注的话， 你的沿江要大的就多的时候，跟这个海水一融合的时候，很多烟，你用直升飞机在天上看的时候，其实效果是不好的， 也不清楚。 对。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做一个快艇看这个方式应该是最好的，最合适的。 几个角度哈、从天上看的时候，经常在它没有特别活跃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那个活火山嘛，还是有在不断的冒着烟的。 对。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一些关于新闻图片拍到夏威夷或者其他一些火山的时候，你会发现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山口在冒着烟。 对。 这样的东西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时间点的问题。这个大自然是比较奇特的，它给你的能看到它最好一面的时间都是比较早、比较早的时间。 没错， 他说3点多起床来看这个沿江入海，说想起来你要坐热气球的时候，你也是这种感受， 清晨 你一定得非常早。 日出的时候 就不耽误咱们的工作时间 啊。对，你看完还回来上班是吧？ 利用工作时间之前。 所以还是早起的这个人啊，这个旅行者啊，他总能看到最好 的，收获更多的风景。对 对，说到夏威夷的这个整个的旅程，六月份你去到的欧胡岛大岛，还没有把夏威夷其他的岛屿都走遍吗？ 没有，还差好多。如果你想把夏威夷其他可以旅游的岛都走遍的话，我觉得你在那边半个月20天也是可以的， 都不嫌多。 对， 你这两个岛跨了多长时间？ 一个多星期。8天的时间。 怎么分配时间？ 在大岛的时间相对会少一点，用了3天的时间， 住了2晚。 时间对，其他时间在的欧胡岛，因为欧胡岛毕竟吃喝玩乐，你可以享受一下。 对 。但其实我觉得像大岛这边呢，除了你可以看火山以外呢，因为它的这个地貌都是由岩浆还有一些火山里边的地质元素来构成的，所以那边呢，出产的咖啡就比较有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有一种咖啡叫科纳咖啡。它不仅味道比较好，而且它还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咖啡，就它咖啡豆非常好看，而且很光滑，形状也好看。所以在那边有很多这样的咖啡园，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是日本人去建的咖啡园，就相对于严谨一些呢，它会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服务，就是说你在那边你可以自己去烘焙这个咖啡。然后呢，你可以选择烘焙的一些程度，比如说是你的口味什么样，依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深度的、中度的。 对，最后呢，他会给你拍一张照片，然后把你的照片放到你烘焙的那个咖啡的包装上面，然后你可以带回来这样。 这是属于自己品牌的咖啡豆。 对，然后他还会帮你讲很多就是当地这个科纳咖啡的一些知识，然后为什么这个咖啡最漂亮、最美丽啊等等。其实可以搜一下，就是这科纳咖啡还是很出名的，而且我们有尝，这味道还是真的挺好。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上次从海岛回来以后，我才明白大概有一个这样的跟原来认识不一样的地方。就原来我总觉得咖啡，你看一个我们提到南美的咖啡，非洲的咖啡，包括其他地方都是在大陆的地带，可能你会知道的咖啡的种植园比较多一些。但后来我发现在海岛的咖啡，我带回来之后，因为送给同事有咖啡啊， 对， 这个评价是赞不绝口的，也有啊。 是的， 就是因为海岛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可能因为面积小嘛，它可能工业的不发达，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咖啡的这个种植和它的烘焙被技术，它可以使得这个咖啡还有更有它的特色， 它去弥补掉了就是技术方面的不足。 而尤其是太平洋上这个它整个的这个气候可能也更使得它容易生长， 气候和当地比较独特的土壤都造就了这种口味比较独特的咖啡。 可能产量并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风味确实很独特。 刚刚说的这个火山呢，又得提到诺一直在说火山呢，它形成各种火山岩，包括在海边，我们曾经有一个名词来形容，叫做杰里柱，什么什么状的杰里柱，就是指的这个火山喷发之后，它因为遇到海水，它的岩浆被水的这个冲击，对，凝固之后，它会形成非常非常整齐的，对， 像是人工雕刻出来的那样的东西。 嗯， 我们在哪儿看到过呢？我记得是在济州岛我看到过。 嗯 啊，那个节理珠是特别有名。然后在咱们的南部的沿海一带，可能有一些火山地貌的地方会有。 嗯， 夏威夷这样的东西可能就更加的多了。你刚才说的整个大地的颜色是黑色的， 黑色。 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不是东北嘛，这不是黑土地吗？ 像沥青， 腾冲， 对， 沥青的颜色， 对，就像沥青的颜色，而且它是那个岩浆当时流的什么样子，它可能就形状就是那个样子。 这个就是鬼斧神工啊， 对， 就是那个看老天爷是怎么做这个画的。 没错，而且这一路你看到这种沥青的岩浆的土壤，上面很少有植物，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个大岛可能比较荒凉，但是呢，就更适合那种愿意冒险的人过去。 嗯嗯。 去到海岛水上的项目，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确实是来不及说了。 今天讲的真不像海岛，哎， 对， 没有说太多的，说什么潜水啊，是吧？ 冲浪啊， 而冲浪是夏威夷的这个非常非常代表性的项目。 对，在欧胡岛上有很多冲浪的小镇。 咱们今天是翻开夏威夷的另一面。 是， 我们在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一位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夏威夷人，同时也是一个冲浪高手。 哦， 他叫 Jack Johnson， 带来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 NONO 给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不一样的夏威夷。 嗯， 稍后为你们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And above us i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You may sayThat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for peace.You, and you may say that I'm a dreamer,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